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不随波逐流，不甘于平庸。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。有原创，大不同。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，Top Five， 十一当当当上升三位。 当当当，节奏的混乱，当当当，每个都显得有些混乱。我找到这个地方，只留下你和我梦想。快逃开我的世界，我来主宰。 姬云飞怎么能够上升两位？ 我精疲力竭，彻底无法改变这僵局，我还不服气，却忍不住要放弃。我想的有多简单，他说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， 还是有什么距离像最了解的习题，只想用真心再一次去关心答案，其实都 Northern Daddy 与上升一位。 我希望你没有伞，并不该向你淋湿，那是我想你在的日子，只好让雨来告诉你。 许航倩十大券上升三位。 时间慢慢活命不费力，慢慢活命不费力，你一根根小米，你一句句命令，你独自在天地，你最后还在听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那 想了解更多完整的榜单内容，请持续关注 FM 98.2北京青年广播，每周一晚21点播出，每周二中午12:30重播的《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》。 不随波逐流，不甘于平庸。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，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。有原创，大不同。 年轻的声音。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。 树上的鞋圈，咋咋咋咋叫的喊嘞，叫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俺们的贴心人》，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。 就在了俺家的炕沿边，家常的

try to hide any silence. Look at the people, there's a fire. Under the

希望他们的美丽像这照片一样留下来，别走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我还在这个城市里，像往常一样看着鼓楼大街。我想问鼓楼先生，你能看到我吗？孩子在我眼前跳着。 没认清世界，还没准备向前，再通融一点，让我跟爱的人好好道别。你站在门的另一边，我才发现相遇离开只隔一条线。 是渐渐的适应。One mighty sun.

的宝石，也不必永恒的相思。可执着若把灿烂天真了，

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。